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翻到嚟礼拜一嘅搏击会吓，又系呢个王牌节目嘅第一线啊！今日本来阿当娜咧， 王牌节目， 嗱你睇下佢笑得几开心咧，你话系咪啊？半夜去营救阿之峰，简直对你嚟讲唔系一件事啦，系咪啊？ 不过唔系，其实咧，我系 miss 咗佢个 call 啊，佢系12:00唔知11:00打俾我。 哇，好犀利喎！有个大头贴写住 GIF 咁喺度。 咩啊？ 咁你第一時間聽個電話啦。 咁啊，黐線！因為咧，我雖然我睇我咧，其實我呢個禮拜都好攰。跟住咧，我睇緊應該係睇緊《武則天》啊。 黐線！ 跟住我就悶到咧，係瞓咗喺 sofa 度，跟住係瞓12:00 嚇， 差唔多1:00就起身，突然間起身咁樣，跟住望一望，咦 ，miss 咗 GIF 之風個 call， 跟住咁啊，死啦！實係有嘢，佢冇入夜媽媽突然間打嚟。 我係譚心。 跟住佢就咁啊打俾佢咯， 半夜差佬信， 跟住你唔知啊，咁佢就话你唔知我咩事啊，咁、我真系唔知道，我真系啱啱扎醒，跟住你讲啦，咁佢咪讲一次咯，我俾人打，我俾人袭击啊，咁样咯。 嗱，要介绍先，今日阿 Chris 咧就休息啦，系咪啊？大家都要准备。 佢系咩噶嘛？佢财政周。 於是咧，我哋今个礼拜揾咗 Alfred 上嚟 ，Hello 先啦。 系 Hello。吓， 边个 Alfred 咧？咁大家如果有睇过《政治厨房》，你会知边个 Alfred 噶啦。咁啊，同我寒暑嗰阵， 可能 有几多人睇啊？ 好多人睇， 好多睇啊，梗系啦。 咪咯，我见到上日见到 Benny 话：哎呀，你哋咁耐先播，你知唔知佢话？ 吓， 我老婆等咗几耐。 咁跟住咧， 不过啱啱 冇影衰佢啊， 播咗咯，就播咗咯。佢就好开心咯，佢老婆睇到佢煮餸， 佢炒饭好食噶真系。 阿黄姜炒饭， 够姜够黄炒饭，你记唔记得你个名字啊？好古架势啊！ 咁咯。 喂，咁讲咁呢个水咧，嗰个水好唔好饮嘅？ 好好饮，朗果水， 朗果 好饮。嗱，我从来都，因为当娜已经摆咗支喺后面啦吓。 喂，去湿茶。 我从来都唔会饮嗰啲嘢，因为我见到个样一系就好苦，一系就好甘，一系好涩。但系咧嗰樽咧，即系阿邵家樽煲出嚟嗰啲零舍好，即系我唔知系啲朗果靓啊，定还是系个 recipe 好，即系其实冇 recipe 嘅，即系 冇啦，煲十分钟咁啊，煲朗果。 但系我只系想讲阿妈煲咯，我一定唔会饮，一啖都唔会饮。 吓、啊，好对咳好好噶，朗果 就系啊，邵家樽煲嗰啲咧，我饮咗两三杯。 哦，胶樽嗰啲就煲就饮。 J J 咩叫咩？邵 胶 J 邵胶 J， 因为佢喺嗰个。唔係個 pair 牌嘅啲錢，佢係 J 啊嘛。 係， 你知邊個啊？ 我梗係知啦，唔知金英得只家專 C 啊？係 啊，係啊，嗰個啊！ 死啦！ 家專係 J 喎， 仲唔好啊？你想點啊？ 要傾咯。 你起碼要做陳善瑩嗰啲 level 先有隻傾喎，好似。 咁啊係，但係咪 pair 有冇啊？ 有，嗰只好似煙嚟嘅。跟住加埋阿圖太啊嗰啲咧， 但好多冇咯，發覺好似都 阿大舊好似只八啊，好似 大舊都有， 係啊，大舊同阿快必好似係得只八啊，唔掂啊，嗱阿韓 Sir 又冇份，嚇張思文冇份，即係你哋 太啊，你冇啊， 冇， 你唔係作家， 我哋都冇，男神都冇， 講翻你琴晚先啦嚇，之風俾人打喎， 咪係打咯，咁咪係咯。 有人话过，有人讲过提过一样嘢，就话好似喂会唔会真系俾人捕啊？系嘛？系咪有人重金出黑金？ 我又唔觉得系一啲有组织咯，所以我唔可以评论啲乜嘢。 点解咧？ 冇咪都行过，见你唔顺超咁揼你咯。 哦，即系嗱，好简单一句，如果嘢俾人捕嚟打咧， 即系捕咧系唔会咁，你打还走都知啊。 哦，系嗱，呢个其中一样嘢，有心去打你咧，佢一定系要有个 target 嘅，即系例如可能。 伤边度咯， 系啦， 即系好似何俊仁就要伤个头咁样， 系啦， 系咯， 个人方落风风声嗰啲唔同啦， 哇，等雷球棍都剥断， 咁啊系，何俊仁又吓， 系咯，咁咪买你个， 咁之锋起码一只眼啦，系嘛，咁但系你见佢系咪其实都系咁以嗨伤少少啫，即系我就觉得老实讲， 嗰拳都几重嘅， 佢冇话俾你听眼镜有冇烂啊， 冇啊！我 exactly 同佢驗過個眼鏡冇啊！我話咬都冇，佢冇擺咗度， 就係、 是、即兩個比咧，又冇壓壓，即係好正常。 唔係針對件事嘅本質係咪好 evil？ 但我覺得即 佢係咁樣向面對面，即係咁樣向前攬住個頭，跟住就咁樣右手一拳就打咗隻右隻佢嘅左眼咯。 佢嘅左眼就 咁都唔爛嘅， 呢度 淤咗啦，嗰個鼻樑嗰位， 因為個眼鏡托嗰位 嘛，呢度咯，同埋呢度都， 因為個眼鏡框同埋眼鏡托啊嘛，所以實質上你隻眼就應該唔會傷， 冇，係 啦，咁所以咧原則上咧，佢應該同阿斯文都唔應該會太大件事嘅， 傷就唔係好深，驚咯，佢哋都， 唉。 因為學你話齋，點知唔慢係咪有組織㗎？有組織就驚㗎啦。 唔係咁學嗱，咁我回應翻你頭先個問題，即係如果係有組織嘅話，第一咧係有 target 嘅，即係譬如我哋要打到佢咩環境咧，你起碼影咗張相，人哋話佢。 佢話咩？之前有個 po 係咩5000蚊買隻手啊？定咩啊？我都唔知，我都唔知。 唔係啦，呢啲有頭。 佢話係舊年雨傘嗰陣時啊。 係。 就唔知即係有個價 啊。我好似係，好似 我冇印象。 但係佢咁有頭嘅面就唔似係呢個價錢啦。 咁少 係啦，如果咁少嘅話咧，應該有人俾咗錢做第二樣嘢，就相信個 target 就唔係佢。咁所以咧，即係琴日咁嘅傷勢嚟講咧，唔應該係有組織嘅。 好難嘅，有啲即係天文數字你都未買得起㗎。 高調啊嘛，有啲人係 咪一啲即係有名有姓嗰啲咧，真係有錢未必買得到。 我哋但係即使唔係買起的話，你行街咁樣你都驚㗎。 係咯，咪就係驚咯，大佬。 即 係 好唔安全喎，感覺。 你下次即係聽日行街 點 啊？我見 你唔順眼，我可以過嚟執你嘅拳喎。 係咯， 你俾人執過嚟。 譴責暴力真係完全 冇。冇。 你都冇？ 我都冇啦。點解？ 冇理由㗎，你個樣 點解衰？點解 Evan 可以咁講呢？因為其實佢係好耐之前係我數學老師嚟。 又講， 一定要講，每一次都要講。 喺幾多年前啊？ 1991年。 哇！點啊？ 1991定1992，即係有啲人係食防腐劑嘅。 廿幾年喎、啊，你講緊？ 我唔記得廿幾啦嚇，即係有啲人食防腐劑又唔好講啦。咁但係即係有啲幫定我相信今日同阿陳 Sir 係有嘅。即係要針鋒相對一下， 係 咪？ 你夾阿 Sir， 你最大惡極喎。 咁你夾 Henry 都，人哋都未啊。 Henry 冇夾過我喎。 係咪佢唔敢出聲啊？對住你，你係咪咁揸住佢啊？你係咪咁揸住佢啊？ 我真係好耐冇見佢啦，廿幾年啦。 我想問下，一齊見下佢咯，係嘛？ 真係冇乜機會撞，未撞過喺米度。 係咩？ 冇撞過。 好、oh, whatever 啦，咁啊，琴日之锋俾人打之前定之后之前咧，其实咧旺角咧发生咗好大嘅冲突嘅，即系所谓叫大咧，就系都系开晒胡椒喷雾啊，都系有人举晒机影啊，大家都系非上报纸不可啊嗰一种，咁啊事完咧，原来有一班本土派咧就去搵翻大，即系找一班大妈晦气，咁啊如果大家唔知道什么叫大妈嘅话咧，可以搜索呢个屯门市镇公园。一個 space 一個大媽兩個字，咁你就會知道咧，每個禮拜日咧，其實屯門市政公園咧就會有好大班人聚集喺度唱啲嗰啲又唔係民歌，嗰啲唔知係 紅歌， 係 亦都唔係紅歌，未必係共產黨嘅，但係 大海航行要舵手嗰啲啊， 唔係啊，唔係啲咁， 即係得係啲唱，有啲係唱方言，即係唱普話，有啲係唱嗰啲叫山歌。有啲系唱福建话，即系 我今日唱咗成日歌，好头痛。 系啦，知啦，系啦，知啦。 好忙啊，今日三十六个钟就未瞓。 系啦，知啦。咁所以变咗咧，即系因为嗰啲大妈人数咧就为数不少，即系唔系讲紧三两个，亦都唔系讲紧三五个。如果屯门市政公园嗰个规模咧，讲紧十几廿个， 荃湾都好多，晚晚都有。 因为台啊， 德华咩？ 咩唔系荃湾海滨公园啊？ 系啊， 因为走咁啊。 因為嗰啲人嘅所謂叫行為咧就好得意嘅，即係佢哋咧會有曬好多唔同嘅 PA system 啊，有支麥好春大聲啊，跟住有曬琴啊，有啲伴奏啊，最頂癮嘅就係咩咧？佢哋會覺得嗰個現場係一個交際舞中心嚟。係 啊，即係人哋北京跳嗰啲咩扭秧歌嗰啲咧， 係 係啦，咁佢哋又跳嗰類 扭秧咩啊？ 嚇 咩歌？ 係馬大媽舞，搞錯啊？ 咩嚟噶？ 你唔係扮細啊嘛，所以唔好俾佢打斷你，你繼續形容 一下。咩你講一次咩秧歌啊？ 咩扭秧歌？ 扭秧係啊？咩叫邊個扭住？ 佢哋咧可以，譬如喺北京咧，佢哋攞埋把扇出嚟咧，咁喺度跳咯，喺度扭咯，咁咪當係做體操咁樣咯。 秧咧？ 秧係插秧嘅秧啊。 咁咩叫扭秧啊？ 頂你個肺！ 搞錯！ 你繼續。 系啊，咁佢哋喺度跳咯。咁香港嗰一只就系咁唱唱啲咩歌啊？咁佢哋喺度 都系差唔多性质嘅嘢咯。 但系佢哋又会多啲好似叉叉啊咁嗰类咁嘅物体喺度嘅。 即系老母咯， 跳老母 exactly 系系。 咁你变咗就系话有一班大妈，咁佢喺现场又会兜搭啲大叔去同佢起舞，因为咧即系我好写实咁讲讲。 你有冇俾人兜过？ 阿生， 你个样似阿叔、啊，俾我嚟。 我问下啫，我问下啫， 我唔回应，我唔回应， 即系兜过啦。 我要快啲，我哋多啲嚟做节目，即系我觉得你有种 chemical， 你好衬啊，同呢个嘢。 咩嘢啊？ 以后有人同佢喺度讲烂嘅，因为有好多时啲叔叔咧，天气热咧，因为佢哋可能住劏房，住屋邨又唔使开冷气咧，夜晚其实又因为空闲时间，都中意喺嗰啲公园里边乘凉。咁如果遇到啲大妈咧，佢又唔介意同佢大家吓个、啊、眼角有少少交流啊，佢又唔介意同佢搭讪，又更加唔介意同佢起舞啊，因为有可能有 好 enjoy 好 enjoy 嘅。咁所以越聚咧就会越多大妈，因为嗰啲大妈觉得可以勾引到啲阿叔咧，又系一件光荣嘅事、啊。咁我唔讲嗰啲系咪咧不道德交易先啦、啊，我先唔好讲起唔起蚀钱先啦、啊。个问题就系话你真系会衍生咗一种现象。你每当去到一啲即系可以聚集嘅地方，又或者可以透气嘅地方，你就见到好多大妈，同埋见到好多大叔。 咁佢哋互相取暖，互相令到自己嘅自信心增加啫。 社工话斋， 真系老老实实，即系我就觉得嗰啲嘢就唔系叫做犯法嗱，即系咁讲。 跳舞啫。 你话即系如果有三对 band， 有一对 Mr， 一对 Rubber Band， Rubber Band， 一对太极咁算。咁先算啦，哇！真係唱歌唱得好好聽，你諗下三隊 band 同一個， 佢哋都係 rubber band 啦， 同 埋英文啊嘛。 jam 歌，你諗下附近嗰啲人係會點啫？大佬行過都想掟雞蛋啦，係好嘈，你明唔明？ 咩？總之我真係想知。 更加想就係話，我當你真係夾 band 夾得好好，啲歌真係唱得好好。但係問題就係個樣每一個都好似李思嫣咁樣嘅。 OK 啊， 好犀利你咩？ 我唔係喺度人身攻擊， 咪扎住孖辮著下褲。 但 係 有啲人、 OK 啊、 你見到個樣咧，你係零舍係反胃嘅。阿李小姐正正係一個咁嘅人。 你照鏡有冇咁樣？ 你好好啊， 有冇咁嘅感覺？ 真係大家反應一樣。 咪咯、啊， 原來你兩個好假。 你知我每日同佢嘅 Telegram 系成千上萬， 系嘛？ 唔系講笑啊，大佬。 好啦，咁啊，即系个古仔就讲到，喂，咁聚集咗咁大班人喺度，咁啊，梗系旁人啊为之侧目啦。咁有啲更加勇武嘅人就觉得，唔系，我睇唔惯呢一样嘢，于是就要出动，系嘛，要去围剿呢一班人。咁、那个问题就系话，以往嘅围剿就可能围住啦，去下去啦。琴日就终于开拖啦，所以佢开拖咧，先令到咧差人啊放胡椒喷雾赶人。咁咧，即系先姑勿论呢件事，即系错，梗系就系话，第一你去搞啲大妈做乜咧？即系你又可以去报警啦，你可以去报食环署啦，因为音量太大啦。咁你都可以企喺度。 音量太大就唔系报食环嘅， 系唔系报食环系报咩啊？ 差人咯。 哦 ，OK， 我好似报过一次咧，佢叫我报食环，因为呢啲系我俾人点啦，咁样就。 梗系啦。 好 ，whatever。咁咧，呢啲咁嘅情况咧，当然你就可以企喺度，系咪接佢啊？ever 最中意呢啲系咪咧？即系我记得系 啊， 秒佢啊，即系眼啤上下打量一下啊，接佢三六七下，跟住行开啊，即系呢啲系你绝对 entitled 咗你个 rights 嚟嘅。咁但系你话你讲到去围佢，要凶佢，兼且开拖打佢，呢个系另外一个问题。咁我想讲嘅系，你要知道，即系当有一啲咁嘅行动发生嘅时候，你上个 Facebook， 阿小常今日多唔多上 Facebook？ 我上得好少。 你啊，Oh my God， 要做 God damn liars， 佢今日真系冇乜答过我。 God damn liars， 你两个唔上 Facebook 系会死 啊？唔系啊，我唔系成日上噶。 既然你两个咁忍都笑到， 唔系我净系 我得闲先上下。 我系劲上 Telegram 啫。 系 OK， 咁我上咗好多 Facebook 啦。咁我就留意咗两个人咧，即系写嘅嘢系零舍 eye catching 嘅。一讲就叫天河名人。咁什么叫天河名人咧？佢就系俾陈文封，即系陈文咩封神封帝嗰啲癫佬咧。另外一个就系陈秀慧。咁陈秀慧讲乜咧？陈秀慧就讲黄之锋嘅，之锋我啱啱先讲。咁天河名人讲乜咧？哇！佢话喂，见到琴晚个情形咧，简直系令人精神为之一振。因为点解咧？嘈咗咁耐，终于人开拖啦！哇，呢啲人真系好好嘢嘅啫。咁开拖嗰刻又唔见佢喺现场指挥约定啊，又唔见佢喺现场调动兵马。呢人永远净系识喺上网打飞机，咁先得人惊。我真系觉得好奇怪。 Next 系嘛？ 天后名人我唔 你完全未见过呢人，好啦， 冇兴趣。 诶、欸，我想问阿陈诶诶阿陈 Sir， 诶占领嗰时多唔多旺角？ 有啊有啊有啊！ 你旺角俾你嘅感觉系咩咧？零舍 eerie 啊，定系还是系 好有佢嘅秩序咯、 啊？旺角好有秩序， 系哦， 犀利！ 啲街坊好正噶， 你参与啊？ 唔系佢行过啫， 唔系路过啫， 路过啫， 路过啫， 吓 路过啫。 咁咧，即系我都几久唔久落去嘅，因为嗰排就成日喺附近出没咧。总之临翻屋企之前，梗会喺嗰度逗留一个钟头、半个钟头咁嘅。咁你知嗰排又好兴，突然间有人可能挑拨下，突然间又会冲击啊，成咁。其中有一班人当然系本土派啦。咁、你话我督灰，我净督埋出嚟一个天下名人啊嘛。咁有一晚咧，我就见到咧条友仔咧，就喺十字路口嗰度咧，就撩啲差佬开枪。 吓、 啊， 系。因为佢咧系净系嗰段， 肥我啊，咁啊， 系嗰段片个 post 过出嚟喺 Facebook， 咁你就睇到佢好有系统咧，就三五个人咧就围住啲差佬，就撩庆啲差佬，谂住喂你唔系嘛，你赶我，喂黑差黑人嗰啲黑社会唔讲你赶我，我系咩民主英雄啊，咩我系示威者、啊，我支持黄山，支持学生啊，点点点啊，哇你唔信啊， 英雄 系啊，喂你唔信啊，你掹枪肥我啊，点点点点点，哇即系我睇到庆到咧，佢哋嘅论述系即系如果差人掹枪咧，佢就赢啦，因为咧。深敲可能香港警察就失晒分啦，即系深敲就梁振英倒台啦，诸如此类啦。琴、晚就 exactly 系咁嘅言论，即系如果啲人喺度开拖咁 so what 咧？咁我谂下，咁开拖会导致啲咩后果咧？第一就系话有个黄丝开拖，咁个蓝丝就回应，咁大家打埋一齐啦，咁啊不分胜负俾差佬拉晒。咁另外一个ending 咧就系话黄丝开拖，蓝丝就还拖，蓝丝打赢啲黄丝，差佬都唔敢理。另外一个环境咧就系黄丝开拖，黄丝多人过蓝丝好多，打赢晒蓝丝，大俾差佬拉晒。咁我想问一下呢三种情况之下，边一种香港人会得到利益呢？即系老老实实，咁你打赢打输都好，除非你话蓝丝打赢嘅啫，咁你话啲差佬同啲蓝丝夹埋一齐啊嘛，咁即系好明啲差佬就唔会拉人啦。咁黄丝士气大错噶、哦。咁另外一个情况就系话，如果黄丝打赢嘅话，俾差佬拉晒。咁啲最堅實喺旺角鳩烏嘅人，嗱俾拉曬，咁旺角咪冇人咯？哦，咁又唔會覺得鳩烏團就勝利咗啊？咁、第三個 outcome 就好似頭先嘅，即係琴晚咁啊，算係叫好啦，大家開拖咁啊，肥下嗰啲胡椒噴霧啊，可能捉一兩個啊，警告下、驅散下，大家冇咗。咁、我唔覺得件事咧，即係可能做到上頭版咧，跟住又會聽日又會多咗黃絲嘅人喺度聚集啊，跟住又可以重奪呢個彌敦道，我又唔覺得係咁嘅事嘅、啊。咁我係唔明就係話，如果你嘅論述係開拖係好嘅，咁點解你唔自己走去撩一鋪？即系我而家严正咁呼吁，如果你真系支持旺角有拖开，你又觉得香港人得益嘅咧，唔该你支持呢种论述嘅人咧，喺 Facebook 讲完自己吹鸡，落旺角开铺打一铺，我就觉得系叻。 系， 如果唔系咧，就唔好上网打飞机啦。即系打飞机嘅成本好低，而且好啲好低装嘅行为，即系我非常鄙视呢种人。好，另外一样嘢咧就系阿陈秀伟，出其地不意啦。原来咧喺《热血时报》出咗呢个 post 话黄之锋俾人揼之后咧。陳秀慧係好義正言辭咁話有人打黃之鋒啊，呢樣嘢唔可以接受啊！哇，無法無天啊！我哋要聲援佢啊！點點點點點啊！唔好再。 之鋒有睇喎， 係啊， 佢對對俾我睇，喂，陳秀慧寫我，唔講啦，跟住 唔講得嘅咩？ 大家賣個關子。 當然就係話，我梗係唔係講陳秀慧咁正義啦。咁、那個問題就係話 ，OK fine 咩㗎？哦，抽水係嘛？即係我當然個。个主调唔系讲陈秀慧，个问题就系话，即系《热血时报》出咗个 post， 你留意下嗰啲人个留言，你就知啦。即系啲人觉得抵死啦，你黄之锋，你咁高调，撩人打底俾你打啦，喂，揼你两嘢，便宜咗你啦，唔用咗你。 得咁样又真系暴力嘅嘢。 我又系觉得好奇怪，即系啲人咁幸灾乐祸嘅可以，咁啊即系 有啲人唔妥啊嘛，唔妥之锋嘛，好多。真系觉得系抵打嘅，好多人。 咁我想问一样， 即系你觉得系抵打？ 我唔觉得，我所有都唔应该打咯，点都系。 唔系，咁我咁我又会问一个问题啫。咁如果你觉得黄之锋系抵打嘅，咁你系咪应该第一个走去打埋一份咧？咁你觉得咁抵打，你又咁勇武啦，你又觉得黄之锋系鬼啦，你又觉得佢系值一条烟屎葵扇烟啦？ 撞唔到佢啫，可能。 哇，唔系啊嘛，黄之锋咁高调系嘛？咁 撞 都揾到佢，我喺街度落去。 哇、哦！我真系未撞过佢，老老实实。 咁啊，黄之锋喺边度出？咪大家知噶嘛？咁勇武，你觉得佢系鬼咁打噶嘛？大个嘴嘛？佢嗰度梗唔系第一次行啦，系嘛？你唔好玩我啦。 应该系。 咁咪系咯，系嘛？ 你应该系第一次行。 唔会。 佢咩啱啱搬去啫嘛？边个？ 系咩？ 佢仲话完全噏唔到啲街名，因为第一次行嘅条路。 咁啊，真系怨佢真系唔好彩啦！第一次行嗰条路俾人揼，系嘛？喂，咁但系喂好离谱喎！我觉得呢啲咁嘅人，你睇下面嗰啲留言咧，十个八个咧都系黄钟底法。即系我系想讲一样嘢啫，到底你如果以针对个政权，或者针对一个论述，你可以用言论去同佢拗过啦。你可以高調咁同佢不戰啦，你又可以投稿啦，甚至乎你見到佢可以鬧 Q 佢啦。咁但係斷唔會有一日有人斬死咗佢之後，你幸災樂禍噶。如果你對呢個人啲憎恨係咁 personal 嘅話，咁我唔知嗰個係一個政治嘅論述唔同啦，你唔支持佢嘅主張啦，定還是你咁憎鳩佢嘅人？如果你憎 Q 佢嘅人嘅話咧，呢個係人格抹黑或者係人格謀殺。 如果政見政見唔同意咁樣做更加冇，就更加唔應該啦。 咁而家咪真係政見唔同啊？ 唔知啊，冇人冇捉都捉唔到人。 但係嗰個問題係你無論你幾憎嗰個人都好，佢唔可以咁樣俾人打噶嘛？無啦啦喺個街度俾人打。 咁呢個就當然啦。 Well， 譬如爛嘴啊！ 如果六八九咁樣俾人打，我唔知你會唔會聲援佢咧？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嗯， 即曾經何時差不多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前， 其實你會很心涼的， 心涼 即見到某些人喊你會覺得很心涼嗎？ 是的，很累咯。 這個問得很好，即我覺得有些東西可能我不懂，我論述又不夠一四一好，有些東西六八九至於遭遇到這些東西我是很開心的。第一他被人釘屎我很開心的，真的睡了笑醒。第二，如果人掠口水，我又好开心。 掟蛋呢？ 吓、啊？ 掟蛋呢？ 掟蛋都开心，掟番茄都开心。 粟米肉咩？粟米肉粒饭。 你任何一个人喺远距离掟一啲掟佢唔死嘅嘢咧，我都觉得好开心。 生牛呢？ 掟猫得吓，你唔使嘛。你话如果佢突然间有一日行街，俾人搵到吉死咗，开唔开心呢？嗱，老实讲，嗰嘢我开心唔落嘅。即系呢一样嘢，可能同好多花生台嘅听众可能。諗嘅嘢都出入啦，即係佢哋覺得可能，喂唔係，如果咁多本土派覺得邊個政棍應該落地獄嘅話，梁振英都應該落地獄。咁我落唔落地獄呢樣冇人證明得到喎，大佬佢唔會落咗地獄話俾你聽佢落過地獄，跟住你先走嚟心涼噶嘛，即係嗰啲係自我催眠嘅方法嚟噶嘛。咁但係喂，如果佢有一日行街俾人斬死咗，咁我就會覺得咁，如果有一日有普選咁點咧？即係咪唔妥佢一班人是但推舉一個，又或者越南買一個嚇？啊雇佣兵翻嚟，咁搞掂咗佢就大家又出缺又選過咧，即係我覺得 子彈咯。 但係呢個唔係選唔選嗰個問題啊嘛，你唔妥佢係因為你唔妥佢嗰種咁樣嘅制度暴力啊，佢嗰種咁嘅打橫你啊嘛。咁如果佢用俾人用暴力咁樣懟冧咗嘅，咁一樣嘅啫嘛，其實 係你間接承認咗，喂呢一種暴力咧，其實你應該 take down 佢啊，或者你係。你大家唔需要跟嗰個制度，唔應該跟種法制。即係簡單嚟講咧，你就覺得香港唔應該係香港，香港應該係大陸。又或者香港是其他應該極權統治的國家，係嘛？記唔記得林彪點樣死啊？係嘛？即係如果有政見唔同嘅話，我哋唔係靠一個選舉去換嗰一個領導人，又換嗰個地區首長，我哋係應該殺咗佢嘅。如果你支持呢一種嘅話咧，咁你應該翻大陸生活。咁我覺得，如果任何一個人喺香港，如果覺得而家 武則天啊， 係啊，即係如果你覺得香港喂呢、這個 遮唔遮空嘅 嚇？睇下你睇下你係台灣、大陸定係香港咯？ 香港好啲。唔係，我今日講起武則天咧，我覺得香港算係好。嗱，雖然我一集冇睇過，但我覺得佢嘅即係佢執行手法已經好過大陸。大陸嘅正係大頭娃娃咁 cut 咗個樣出嚟。 係咯，乜嘢都 cut。 我就覺得梗係應該 cut 都唔應該 cut 啦。佢 台灣乜都冇。 佢 push 都咁緊要，都係想你睇啫。咁而家你遮咗佢，咁當初我點解要拍呢？ 啲人話乳房係留給領導人嘅。平民百姓是不应该用的。 不是，是范冰冰的乳房是留给领导人，一般人呢就不 是范 冰冰的乳房，是其他人的。 有周海媚的。 有周海媚做什么？ 有 是是 有很多添。 再呢 不识那些名 字。你今天要服侍那些阿叔你一定识的。 哪些阿叔啊？ 你今天不是要查罪咩？五间。 那些不是那个年纪嘛。 不是、哦、我见到那些五六岁最少都。 都 是系，嗰啲系你嘅票仓嚟噶，你做好啲啊，又要话 做得好噶啦，已经。 咁听日有咩节目啊？ 听日冇。 再继续去。 咪咩咯？选民登记咯。 哦。 七月二号截止噶啦，大家记得投票啊！唔系投票。 你叫咗几个人登记啊？叫咗几个人登记啊？ 我即系科目派咗百 百幾張， 抵唔抵唔知道， 唔知道，即係佢即係 唔掂啦。 我就話哇，你點好難啫？唔係，因為我啲都係嗰啲翻工嗰啲咧，佢走埋嚟攞張 form， 即係我話未咩七月二號截止啦，大家記得登記做選民咯。咁佢走埋嚟攞，咁咪攞咗百松啲張。 我記得係2012年嘅時候，我親手派咗112張出去，係攞翻落我幾張翻嚟嘅。 咁佢自己寄，而家自己寄咗啦嘛。 唔係喺我親手交翻辦事處嗰啲先叫計數噶。如果唔係， 我知好多人都 係 咁樣計。 係啊，努力啲啊，要啊。 因为咩啊？佢哋翻工，佢啲红，佢啲红林咁，我冇理由阻住人哋，仲要喂唔该你买你红， 你 登记咁。你 票仓唔系翻工噶，你嗰啲系喺公园乘凉嗰啲先系。 妈都做咗咯，嗰啲。嗰啲人， 你应该同佢查罪嘅时候，你一坐低第一件事俾人帮我填先。 你知我冇？你知我冇？我每个福袋里面都有一张房。 呀你人几计算几老土啊。 同大妈有乜分别啊， 咁你同大妈有乜分别啊，唉。 我冇话我唔系大妈。我系。 OK, you win. OK, you win, 啊。休息一阵。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LUT.COM， 我是郑经翰。